就是佛教儀式嚟噶啦，就係、是、 佢。哦喂，曹斯達，你搞緊啲乜嘢啊？ 我、哦、你有睇到啦，睇緊那些年啊嘛。 那些年你都啱， 梗系啱啦！啲话题点解几正啊？几万人睇重温嘅，你真系讲笑真系。 几万人睇重温，咁有冇俾月费先？ 嗯， 几万人重温，几万人都话自己有交月费，实际个个都口装荷包粒嘅。你睇下你啲死 cheap 精。 够啦够啦够啦，点样交先？ 上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啦。 而家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好，天然教会同大家见面了。就今天都循例都要讲下个风灾啦。咁就個風災就好多樹啊倒塌啊嚇冧咗，咁好似我哋喺 年初啦， 年初都有提過 講四化嘅時候講咧，今年啲樹啊啲水好惡啊嘛，太陰化權就好惡噶，嚇、 嗯 啊、貪狼木啦叫做咁啊，所以今年啲樹啊啲水啊，咁、嗯、啊今次呢個風災都睇到都好咩噶，都好犀利啦，係嘛？ 咁、嗯、但係大家睇到啦，喺街上而家都。都未清嗰啲嘢嚇，即係我諗我哋出街嘅日都未清。咁而家 唔係啊，今日喺尖沙咀翻過嚟咧，成個尖沙咀，哇都估唔到尖沙咀都係 重災區。 嗰個尖東嗰度啊，嗰度叫做咩？係咪科學館啊？同埋呢個歷史博物館嗰度咧？全部成条路竟然是连根拔起晒嘅，可以冧得咁紧要嘅，即系想象唔到，唔出街都唔知道、 我就自己住嗰度咧都冧到韭菜噶啦，咁正如头先你讲啦，就连根拔起。咁嗱，树嗰部分咧，我哋因为已经讲过咗，我哋就唔详细讲啦。但系问题咧就即系呢个风咧，有啲人，咦？而家我睇大部分个反应好似就话过咗嚟算数，其实就唔系嘅。不是，個原因咧就因為嗰個天氣變化，咁類似呢大嘅咁勁嘅風咧係越嚟越多嘅。 可以咁講啦。咁如果你我哋從玄學裏邊測咧，今年都話走向兩極化嘅、 嗯， 未來嘅時間咧都可能咧，明年咧都會有咁上下嘅， 係啊 嘅風咧都會嚟嘅。咁啊，今次造成嘅破壞都幾緊要，香港似乎有史以來都最犀利咁滯。 要回到嚟講，因為如果以前咧，譬如話喺即係我哋年紀大，我哋就記得啦，即係比較窮嗰陣時候咧， 河背 唔係仲要遠少少，仲遠少少，唉，嗰啲嗱，即係我哋都叫做有即係少少殘餘記憶啦。咁咧就嗰陣時因為我屋區多啊，咁去到嗰陣時候咧，大家知道即係之後咧就跟住就。即係好多要籌款，要籌善款啦。咁而家今日冇啊嘛，咁冇嘅原因就係因為喂大家而家住喺個石屎樓嗰度，就算你住劏房都好，咁你都唔會話搞到即係好擔心啦。但係咧，如果以前咧即係有完呢啲事之後咧，啲安置嗰啲問題已經好嚴重啦，呢個知其一啦。咁但係咧，以前可能咦冇今次啲樹冧得咁緊要喎。咁呢個就俾我哋一個教訓，就係咩咧？就係香港如果你留意咧，佢種嘅樹係相當之多嘅，物種亦都好多。 其實係好嘅，綠化就 好，你梗係好啦。 不過今朝早我聽阿詹教授講完之後咧，原來咧佢提出咗一個問題咧、嗯，我相當有趣嘅。佢講得咁，我就佢係專家啦。佢、 嗯、 就話原來香港咧依家嚟講咧植樹咧係沿用緊十八世紀嘅方法。咁我真係一聽到我真係即刻醒一醒。詹教授話喂，原來香港依家種樹點解喂唔係話根據住？即係依家嗰個最新嘅方法或者地形啊各樣嘢，原來佢哋話求其原來真係挖掘個窿咧，就將佢插落去就係，原來唔係咁嘅種樹，原來係有技術嘅。係 啊，咁嗰類種樹我都種過嘅。 嚇、 啊，我仲跑去上山頂種嘅嚇。 咁、 但係即係而家你喺市區種咁多樹咧，大家知道啦，我哋亦都喺節目提過啦。咁有啲人俾樹壓死噶嘛。 係啊。 咁而家你好彩咧，就係今次因為。是個風災過了之後咧，好彩啲樹咧壓嗰陣時候咧都冇壓親人。 昨日有單新聞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棵樹昨日先冧，壓到個巴士喎、 哎，唔係即刻冧噶嘛， 唔係即刻冧喎，係咯，呢個好危險噶，其實行出去都 唔係，所以個政府亦都佢思考呢個問題唔係好周詳，因為你話第二日喂風球落咗係咪真係安全咧？其實就唔係， 唔係冇錯， 係嘛？ 冇錯。 咁你叫咁多人翻工嘅時候，你自己又掌握唔到嗰、那個即係每一棵樹嗰個情況。咁係咪有少少輕率咧？咁呢個留翻俾公眾去批評，即係去評論啦。但我哋想講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咦好多人冇攞今次呢個風災作為一個教訓，就係、是、將來會點樣咧？將來會唔會有一個更加勁嘅風咧？佢呢次冇吹正啊嘛， 爭少少嘅咋？ 佢冇吹正，佢吹正之後點咧？ 吹正 你又要諗啲問題喎，係咪啊？譬如啲樓房嗰啲建築物，佢個材料，佢個方位，咁。即是不是百分之百安全呢？這個又是另一個問題咯。 新型的大廈有些搖房，正如今次 搖房就是他那個專家說他搖房 是好事來的，因為他射得到力、啊、如果他不搖他直情可能即出了意外、嗯、但是大家看到就是譬如說有些、商業大廈的玻璃塌了，我們這裡都 上面都塌了，那裡就在我附近 咯，附近咯。那你現在政府有沒有即係佢講解釋就話，喂，其實係因為佢嗰、那個方位嘅問題啊，定係還是佢呢啲本身嘅材料係唔合規格咧？係咪？咁呢啲好多嘢你政府 好多要檢討， 要檢討噶嘛？ 要檢討係啦。 咁但係即係總之，我哋就盡少市民嘅責任啦。我哋人微言輕，我就算呢度講，政府亦都唔會聽。但係如果大家係集中去反映，大家去及早去預防嘅話咧，咁就。那個受傷亡的機會理論上應該就減低啲嘅。 不過有樣嘢睇到咧，就香港人的質素好高，秩序井然啦、 啊。一到老虎都要翻工。 Hello， 係咯，個人個心態真係好啊，要翻工，冇辦法要供樓啊嘛。咁啊，跟住嚟講咧，就自發性去執垃圾啦。我喺我屋苑嗰度，我都同嗰啲管理處嗰啲人都講咗，即係叫啲業主樓房法團嗰啲呼應一下啦，嗰啲壯丁咧落嚟咧一齊去清理一下啲嗰啲斷枝啊，嗰啲幫下手啦。因為政府根本嚟講好多都佢哋都清唔切啊，咁不如自發性去做多少少啦。所以香港人咧真係個質素好高啊！今次睇到風災之後啊，靠自己， 靠自己，靠政府啊。咁咧就我哋今日講呢個題目咧，亦都相當之。 熱門 擔保一定有人看、 咁啊，今日嚟講咧，就我哋先睇一睇點解咧，就係講下《延禧攻略》啊，《延禧攻略》嚟講咧，呢套劇咧就未講之前咧，就預祝大家咧就中秋節就開開心心咁度過啦，風災之後嚇，咁啊恭賀中秋，咁啊跟住嚟講就《延禧攻略》。咁啊，點解要講下《延禧攻略》咧？《延禧攻略》因為呢一套劇咧，就有人就話要爆冷嘅。點樣爆冷？初初話唔係咁睇好嘅啫，咁樣。因為佢咧就話啲演員嗰個薪酬咧就俾低咗嘅。咁啊，原來將啲錢咧就擺咗落去咧乜嘢咧，做啲衫啊，做啲佈景啊咁樣嘅。咁啊，今次佢哋嚟講咧，就係話做呢一套劇咧，就最認真咧，原來喺個設計個服飾方面係有啲專家評論話係。大部分的清宮的劇來說呢，它是比較接近乾隆當年的那個時代穿的衣服來的、 哦、 因為它是找了一個清北京故宮、啊、 專家， 其中一個專家是專門是研究清朝的服裝的一位專家，女性我忘記了這位教授叫什麼名字、是幫手去設計的、同時來說呢，就皇后啊，富察皇后其中一件好像、大婚的衣服、啊，是價值嚟講係40萬人民幣、即係都好抌本嘅。所以大家見到呢套劇嚟講咧，無論畫面啊、演員啊、佢哋嘅衫啦、化妝啊，各樣嘢嚟講係比較接近誒當時咧係乾隆嗰個年代嘅。同埋有時你發現到咧，佢哋搽個嘴唇啊。那個茶胭脂的嘴唇是細了一點點的，因為清代來說，以前我一位老友馬家輝提過， 但是你見唐代那些他就直情是 好細嘅，冇錯。咁佢哋都唔算話好清晰咁樣，但係都係好接近。即係話睇到呢一套劇嚟講咧，其實係好用心同埋好專業咁去製作。咁我哋今日嚟講咧，就點解要講一講咧？就話乾隆皇帝嗱，好多人都見好多野史方面咧，就乾隆皇帝真係好多，幾乎清朝嚟講咧。 最多野史有兩個皇帝，一個就是雍正， 嗯 啊、即係雍正就是他老豆啦，即係佢爸爸啦。一個咧就是乾隆啊，最多，因為乾隆好像是下江南最多次噶嘛。 不是好似 最直情系最多，佢成日走出宮嘅。 下江南呢個咧，大家就唔好覺得話，咦，真係好簡單嘅事嚟嘅。就第一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、譬如我哋以前睇粵語片啊，芝麻仔有做過啦。下江南咁啊，講到佢咩，仲有遊龍戲鳳啦。 啊，遊龍戲鳳 唔係遊龍戲鳳，唔係遊龍戲鳳，唔係下江明朝嘅。OK， 嗱就呢呢、這個咧，如果你喺正史嚟講咧，係相當之大嘅事情嚟嘅。因為理論上皇帝咧，佢每一個每一日佢都有起居住嘅，即係佢做咩佢佢。如果你離開咗嗰度咧，事實上咧，成個生活嗰個 schedule 係打亂曬， 係啊。 咁你要周邊人去服侍佢啊，去做咩咧？咁從來啲人都係唔好上嘅，因為太煩啦。同埋咧，你知啦，出去咧，喂，沿途點搞咧？啲保安點做咧？哇！即係暈喺度。同埋最重要，佢住喺邊度？ 係行宮。 唔係行宮啊， 驛館咯，一係就驛館，一係行宮，一係驛館。 咁曾經有啲咧，譬如話以前佢哋都即係其他皇帝有去過，譬如話曹雪芹佢啲屋企啦，係 大官屋企 啊，係啊，以前住過啲屋企。咁你點 handle 呢啲咧？咁當然啦，如果你去得呢啲地方度，咁私底下有冇出去抽出去蒲咧？呢、這個就即係呢個係一個歷史嘅疑問嚟嘅。 我哋咧就睇佢個命盤嚟講，佢一定會出去蒲，因為佢遷移宮嚟講咧有廉徵同埋破軍啊嘛。廉徵嚟講就已經係叫做咩咧？叫做桃花之星。如果擺遷移宮嚟講，喺古代嚟講咧，必定係由即係遊弋於呢個花街柳巷啊嘛，皇帝都會噶嘛，因為乾隆嚟講咧，好多野史都講啦，下江南嘅時候嚟講咧，佢我哋應該叫佢做去獵豔，可以咁樣講啦。 因為當其時咧，即係睇成個國家嚟講咧，最繁榮嘅地方咧，其實就唔喺北京， 係江南， 喺 江南 喺揚州、蘇州 係啦，因為江南一帶 嗰度係做豔啊。 嗯， 咁鹽咧就個個都係即係賺錢賺得好勁嘅。 以前嚟講 係。同埋你喺北京你唔可以隨便嚟噶嘛，即係喺嗰度可以隨便。 清朝嚟講鹽道嚟講咧係肥缺嚟噶喎。 肥缺嚟噶。 個個人都想買噶喎呢個肥缺。 曹雪芹個鹽嗰個家庭咪就 係啦，冇錯。 做管鹽嘅，做絲啊， 做絲鹽，做絲鹽啊， 唔係絲鹽啊，絲啊，即係嗰個綢段嗰啲。 嚇，做絲做絲嚇。 咁咧就揚州咧，其實而家對喺即係而家都仲有啲影響嘅，就係、是、譬如話我哋做菜咧，佢喺以前嗰個地方咧太有錢啦，所以好多時佢食嘅嘢咧好精緻。 其中係咪有一個船宴啊？ 係啊， 係嘛，好精緻噶嘛。 咁你有得食啦，咁梗係有色情啦，係嘛？咁你就算你皇帝咁，你揾啲妃嫔。喂，大佬，你去行房嗰時，外邊有個太監喺度及住噶嘛，所以玩得唔開心嘅。咁所以咧，佢下江南咧就話有啲野事，有啲傳說就話咧，咦喺嗰度搞好多嘢喎咁樣。咁呢個係唔係咧就？即係留翻俾歷史去考據啦。 我哋咧就用玄學角度啦，就睇下乾隆嘅面相同埋佢嗰個八字紫微盤，究竟佢係咪一個風流天子咧？咁我哋咧就先開始睇一睇啦。我哋嗱睇一睇嗱，乾隆嚟講咧，嗱呢一幅乾隆嘅畫像咧，其實係後生嘅喎，後生嗰陣時大概係三十來歲左右到嘅。 喂，但好奇怪，當其時其實佢哋應該好多全部留須嘅，點解佢唔留 咧？唔係有，佢老年嗰張有。 唔係，我就係話佢嗰陣時嘅人後生都留須嘅，點解佢會唔留 咧？佢呢個咧比較早啊。呢幅圖呢幅畫像咧就即係宮廷畫啦，即係工筆畫啦。咁佢呢個咧就乾隆咧就比較其他皇帝嚟講咧比較早少少有畫像嘅。其他大部分清朝嗰啲咧都係有留須嘅。 留須一定係留須。 其實我哋估計佢係三十歲左右咧，可能更加早嘅。 因 為可能更加早。你見到佢咧就係青靚白淨嘅。但我其中見過其中嘅佢老年嗰幅畫像咧個樣係差唔多嘅，但就留咗須。如果有機會再俾大家去。即系去睇一睇咧，咁我哋就睇一睇嗱，我哋咧就今日咧就睇到乾隆啦，侧边嗰个咧就系我哋嘅《延禧攻略》嘅当今嘅皇上啊，阿烈 遠啊嚇。咁我哋睇一睇佢嘅面相咧，其實我哋就唔係睇佢嘅有幾風流嘅，咁睇下佢個面相嚟講，皇帝嘅面相係究竟係點樣先？咁我哋就從呢一幅畫像，我哋首先咧由上至下睇個上庭先。嗱，上庭嚟講咧，我哋睇得到咧，佢嗰個眉嘅距離嚟講咧，就中間咧就好靚嘅，即係個印堂。嗱，當時嘅畫工咧，其實都好靚噶啦，畫得係嘛？咁但係咧，我哋就會照住呢個畫像咧，就去睇一睇。咁啊，眉咧適中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個人咧就公私就分明嘅。心胸比較開朗，咁啊做皇帝嚟講咧，我諗雍正係最唔開朗噶啦，嗰13年做到死下死下，即係佢爸爸啦。咁啊乾隆皇帝咧就承繼咗咁多遺產國產啊咁多，咁啊跟住咧嚟講咧就咁啊，梗係好自在啦，唔使憂心個國庫啊嘛。咁啊做事有啲分寸，對人比較真誠。咁啊，人緣唔錯，人緣唔錯嚟講咧，就話佢同啲大臣啊、啲妃嫔嘅關係咧， 因為祖父好中意佢， 係康熙 好中意佢。 我哋講翻啦，就係、是、咁多個皇孫當中啊嚇，其實好似係一兩個咧係見過康熙嘅啫。呢、這個雲歷咧係其中一個，係佢6歲嘅時候見過康熙一次。其他嗰啲嚟講咧，皇孫咧基本係冇機會見到康熙， 因為太多啦。 係啦，太多啦，因為咧康熙有好似廿幾個仔啊，60幾個孫嘅。咁所以得兩個啫。如果我冇記錯㗎，佢就係其中一個啦。因為當時嚟講咧，佢康熙一見到佢就好中意嘅。咁啊野史就講啦，佢話。雲歷一見到康熙嘅時候，就同康熙講啦，佢話你係我哋滿清嘅第一巴圖佬嘛。咁啊喺呢個滿洲話，巴圖佬係咩意思？巴圖佬咧就係一個戰士。咁啊，哇！聽到康熙嘅時候咧，就即係心中大快啦，覺得咦呢、這個孫可以栽培嚇。但係嚟講咧，雲歷嚟講並唔係喺呢一個啲野史。所講咧咁聰明伶俐嘅，讀書麻麻地嘅，咁啊，因為個人咧就比較好玩多啲嘅，即係比較上活潑啲嘅乾隆，所以點解佢經常都會離宮咧？一陣間我哋睇一睇佢嘅紫微判。 啊，你仲要加埋咁呢個唔講咧，就即係我哋有少少咩嘅，即係話啲觀眾就話我哋唔知，我哋一定知，即係傳說佢唔係漢，唔係 姓陳嘅，係 姓陳家樂， 陳家樂嗰個 點樣走落？係咁，但係要講。講呢個傳說咧，阿金庸寫嘅時候係特登翻鄉下去查一查 搜證， 搜證嚇。咁我覺得就空穴來風就未必無因嚇嚇。咁我哋日後有機會先再探討呢一方面啦。 我哋睇佢面上睇唔到佢係漢人定滿人啦。老實講， 咁嗰邊佢畫出嚟，大佬可能 P.S. 過噶嘛，大佬 Photoshop 過。 好啊，咁我哋睇下嗱，乾隆呢對眼咧，就其實咧就唔算係好大嘅。咁啊，但系眼距咧，我就比較寬大啲啦。咁個人咧就比較灑脱不羈嘅。咁咧就冇乜迷戀物質。咁啊，其實皇帝嚟講就已經無需要，因為佢出世根本就唔知道咩叫做物質嘅。因為點解咧？就太多嘢一出世就 要就有 供應俾佢啦，所以佢又唔會計較啦。但係乾隆個人嚟講咧，判斷能力咧就唔算好強。如果喺紫微盤我哋睇到咧，佢本身係天上坐明嘅，佢係有啲猶豫不決啊、優柔寡斷嘅一種性格。所以佢同一啲后宫嗰啲妃嫔嗰个交锋嚟讲咧，佢就好似有时睇落咧，如果我睇延禧宫，你都有睇到佢咧，有时真系无名两可噶喎。好啦，同埋好易被人利用。跟住啦，我哋再睇一睇佢个鼻梁，我哋睇下中庭啦，鼻梁咧其实好重要啊。咁啊，乾隆个鼻嚟讲咧唔算好大，因为点解咧？如果我哋一般嚟讲咧，鼻嚟讲咧系有肉嘅咧，譬如师傅鼻啊，鼻翼好丰厚嗰啲咧，就好多财富。因为点解咧？皇帝唔需要讲财富，成个国家当时嘅财富就系皇帝嘅。佢嘅鼻梁嚟讲就比较窄啲嘅，咁啊，但个人就显得比较进取同埋积极。因为佢在位嘅时间嚟讲咧，系10次咧，系叫做咩咧？打仗，即系打咗10場仗嘅。当时嚟讲，一阵间我哋可以讲一讲佢打咗啲咩仗。 新疆 啦，新疆有啦。当时嚟讲，仲有一段往事，一阵间可以再讲一讲喺佢嘅大运里边。好啦。經常自我反省啦，佢又但系咧就捉唔緊機會啊，但系咧有啲咧就自憐嘅感覺，縱情呢個嚟講冇得講噶啦，佢又一定係噶啦，風流天子。我哋再睇睇跟住嚟講咧，佢睇耳朵嚟講咧，我哋一般嚟講睇一個人係咪好聰明伶俐咧，就睇到嗱佢耳朵嚟講咧，就似乎有少少係雞嘴耳，但係就好貼嘅。 同埋咧佢嗰個耳朵嚟講咧係差唔多係齊眉嘅，咁啊證明咗咧呢一個人咧，乾隆咧都算一個比較聰明嘅人，同埋咧就好中意嚟講咧就有啲創造力啦，個人嘅競爭力好大，因為佢個遷移宮裏邊嚟講咧出現咗一個破軍，所以佢對外動武嘅次數係非常之多嘅，突破傳統啦。天生嚟講係一個領導人物，恃才傲物，即係睇唔起啲讀書人嘅喎。佢嗱，佢同雍正有少少唔同，同康熙。雍正同埋康熙嚟講咧，對天下嘅讀書人嚟講咧係非常之尊重嘅。乾隆嚟講咧就都唔講得話唔係嘅咁啊，但係因為佢自己咧就自命咧，你其實睇歷史之中咧，佢就自命十全老人啦，亦都係嘛，佢係一個比較自負啲嘅人嚟嘅。 但係呢樣嘢必須提一提咧，就係成個清朝咧嗰個考據同埋所謂學術嘅高峰咧，就喺乾隆嗰度。 係啦，冇錯。 四庫全書係嗰陣時，因為有錢啊，所以可以揾啲。那些學者咧走去編啦， 因為康熙字典的那段時間都未編完㗎， 未編完㗎， 未編完㗎， 因為個國家未夠錢啊，嗰陣時即係都仲係好多嘢煩緊，係嘛？咁俾阿雍正搞一搞之後咧，就個政府開始有錢啦嚇，咁到乾隆嗰時就高峰啦。 嗱，我哋都要提一提咧，嗱，雍正嚟講咧係清朝係一個最辛苦嘅一個皇帝嚟嘅。佢在位十三年嘅時候嚟講咧，因為康熙嚟講咧就打咗幾場仗啦，吳三桂即係平定三藩啦、台灣啦、打準國爾，就幾乎國庫空虛噶啦已經。咁啊打完呢幾場大仗之後嚟講咧，你知唔知喺？康熙驾崩的时候咧，成个国家原来值得500万两嘅 嘢。哦，呢、這个我哋嗰阵时睇啊，边阿二月陀写嗰啲都有啦，有讲啦，即系嗰阵差唔多破产仔 啊。差唔多破产啊 ，bankrupt 嘅。佢嗰陣時嚟講咧，即係相等於依家香港政府如果得5亿咁嘅上下嘅啫。咁你話點樣去運作整個國家咧？咁啊，雍正在位13年嚟講咧，係竟然啊，雍正係好嘢啊，雍正好識賺揾錢啊。在他在位13年来讲是整个国家来讲那个库存了是5000万两的。所以来讲乾隆为什么变成一个大花童呢，因为他老豆非常的 勤力， 早就赚了很多钱回来。所以为什么他这么风流呢，这么喜欢去玩呢，这么多嗜好呢，其实就是雍正了一手造成的。我告诉你。好了，跟着来讲呢，我们看看夏廷呢，夏廷的嘴来讲呢就讲人是不是能言善道呢，他的嘴唇来讲呢很薄的。但是就比較長少少嘅，佢天生咧就比較滑頭。咩叫滑頭呢，即係好識氹人嘅。咁你知道後宮嘅妃嬪嚟講咁多嚟講，個個都要氹噶嘛。但係皇帝又好得意嘅，佢有時候中意氹你，一唔啱嘅時候就拉出去啦，停仗啊！好啦，但係咧咁嘅嘴型嚟講咧係比較自私嘅，亦都可以代表咗咧機謀善集啦，即係學習能力都幾強嘅，好多嘢都能夠融會貫通個字有少少錯咗。一个最特别的嘢咧，呢一种天生呢一种薄嘴唇的人，如果大家自己看一看咧，系好小气嘅，同埋中意呷醋。如果追女仔嘅时候嚟讲，如果有人同佢竞争嘅时候咧，就好多时咧就会呷醋，直情系表现无谓嘅，因为唔系摆喺心里边嘅。乾隆啊，当然啦，皇帝命啦，咁佢皇帝命嚟讲，有呢个相貌嚟讲咧，似乎好似唔系好起眼。但系我哋要记住一样嘢咧，如果从玄学个角度去睇咧，你身于帝王之家同身于喺农民之家系两回事。所以玄学之源就喺呢一度啦。咁我哋跟住嚟讲咧，我哋就睇一睇乾隆嘅一个命盘啦。我哋睇一睇乾隆，诶，我哋睇一睇佢个命盘，冇错啦。呢个命盘咧就我就抄到一啲书啦，比较旧啲嘅，咁啊比较简单啲嘅，咁咧都呢个就系乾隆嘅命盘。乾隆咧就系生于喺公历嚟讲系1711年9月25号噶。我哋睇佢命盘嚟讲咧，我哋睇到啦，最重要我哋先睇咧佢系乜嘢星咧，就坐喺个命宫嗰度。有多人就讲啦，喂，天上坐命会唔会有皇帝命啊？头先我都讲过啦，你话若果生喺皇帝之家同生喺平民之家系两回事嚟噶嘛？父母宫已经系有多少唔同啦，兄弟宫亦都有唔同。所以你见到乾隆嚟讲咧，佢天上坐命咧，其实同雍正一样，我雍正亦都系天上守命嘅。佢天上嚟讲有六全坐命，首先佢嘅。兄弟宫同埋父母宫咧，就分别有两粒星系好重要嘅，就系天梁星同埋巨门化禄，咁啊形成咗咧喺紫微斗数里边咧，其中一个格局咧就叫做 財印甲印。財印甲印嚟講咧，就係話巨門六星啦，有個巨門化禄啦，呢、這個六星係財星嚟嘅。咁天梁咧就係個印星，印星喺父母宮嚟講咧，即係話爸爸媽媽嚟講咧，好錫佢啦，留好多嘢俾佢嘅。咁啊，係有個財星夾住佢，所以佢天生坐六全，對錢亦都無需要憂慮，啊，承繼咗好多誒財產，在位咗六十年啦，咁啊，康熙又六十一年啊嘛，係嘛？康熙六十一年， 係啊，好耐好長時間 啊，六十一年。咁佢嚟講就當時嚟講咧，就話佢唔想超過佢爺爺，所以咧佢咧就 提早退休， 提早退休， 好少退休嘅其實。 做咗太上皇，做咗太上皇，咁啊睇住嘉慶睇，好似睇咗幾年就走咗，走咗。 睇阿嘉慶睇完幾年咪即刻喐， 睇完幾年喐我和身啊，冇錯。咁啊佢個人嚟講咧，嗱我哋講天上嘅人嚟講咧，其實係幾直率，不過咧有個唔好處咧就係比較優柔寡斷。決斷能力咧就比較弱嘅，耐力就好夠，忍耐力好夠，所以佢喺飛奔之間嗰個穿插嚟講咧，天上咧其實就幾好嘅。因為點解咧？佢呢粒星嚟講咧，有時咧就親向呢、這個，有時就親向另一個咁樣，好似冇乜決斷性。其實呢個可能係佢嘅長處嚟嘅。咁啊，天上嘅咧，跟住嚟講咧，最唔好咧就係、是、因為個夫妻宮啦。夫妻宮嚟講就貪狼舞曲，咁我哋睇得到嚟講啊，如果睇延禧攻略咧，我哋睇到個個飛奔都好靚嘅喎。 係， 若果係睇翻清， 睇戲又 係睇戲啫喎。 睇戲係。 若果係睇翻清朝有啲相，啲飛奔啲相咧，其實都唔係好靚嘅啫喎。 喂，尤其是你睇，因為佢到去到慈禧嗰陣時候咧，影相好比較容易少少嘅，咁啊睇到好多人啲樣咧就咪真係唔多掂啊，尤其是啲飛奔啊。即使是好像話阿珍妃咁樣咧，睇落去都係麻麻地嘅，麻麻地嘅 我可能我哋用現代嘅角度睇有少少唔同。 唔係，你要咁睇，佢其實都唔係好似我哋想象中話真係請揾啲靚女入去嘅。 係 因為你喺個皇宮入邊咧，係一個封閉嘅世界嚟嘅。我聽過有個講法，我唔知阿師傅同唔同意啦。佢話皇帝其實唔係食到好嘢嘅。咁點解咧？因為太監知道，如果你食到好嘢之後咧。佢哋咧就不斷咧俾啲皇帝咧走去差遣做呢啲嘢，所以一定係俾啲流嘢你食先。所以佢有個笑話，有個笑話就話咧，佢如果買出去買個包啊，即係皇帝食嗰啲我唔知係雲餃子定咩啦，即係嗰陣時啊，佢食嚟都係凍嘅。佢原來出咗去先知，原來啲餃子係熱嘅。 因為皇帝好似最多嚟講係做時做節108道菜噶嘛，咁啊只係擺幾味咧， 真係食嘅， 係真係食嘅頭嗰幾味啦。咁我哋睇翻佢呢個命盤嚟講咧，佢智商比較高嘅。 聪明啦， 聪明嘅天上咧就系敦诚啦，比较老成啲啦。咁啊，真系咧就系守业嘅一粒星嚟嘅。你话叫佢开创性咧，就反而嚟讲咧缺乏咗呢一种咁嘅能力，即系天上。天上如果现代嚟讲咧，就系我哋叫做宰相啊嘛，宰相系坐第二把交椅嘅啫。但系呢一个就唔系啊，呢个真系坐正嘅。坐正嚟讲咧，就因为有两个宫位有吉星而夹住嘅。所以嚟讲，乾隆咧系守业多过创业嘅。咁啊，欠缺咗呢個開拓嘅才能，因為佢打幾場仗都唔係完全贏曬。咁啊，喺瓊陽陀螺革命啦，咁啊令到個命宮嚟講咧，新宮，因為新宮係命宮啦，咁咧就佢好多嘢咧就受到限制，亦都少人好多，奸臣亦都好多，只係最大嗰個就係和珅啦咁樣。不過嚟講，歷代都會有噶啦，貪官，尤其是喺清朝近代史裏面嚟講咧，一個黨爭。一个就是后宫之争啊，对于皇帝嚟讲系最烦的事。咁啊，福德宫里边咧就坐咗紫微七煞啦。嗱，紫微就真系帝王之星啦。咁啊，七煞星嚟讲咧就系不爱命亦不爱利。其实紫微坐呢个福德宫嚟讲咧，就好似冇得享受。但系因为佢系皇帝啦，咁啊紫微宫啊正正坐喺福德宫咧，所以嗰个精神生活嚟讲系非常之好嘅。我哋见到嚟讲咧，清朝嘅几乎所有嘅皇帝咧都系拜佛嘅，佢哋都系信佛嘅，尤其是呢、這个雍正添啊。 滿洲的滿字都係應該係嚟自呢個文殊菩薩嘅嘛， 係啊， 文殊菩薩 冇錯，佢哋嗰啲叫做嗰啲即係有啲有啲叫做我哋叫梵咒啊，嗰啲好似 咁啊寫出嚟嘅字。 仲有啦，就佢北京都係有密宗啦。 密宗，佢哋密宗顯 藏密， 係啦，密宗顯宗嚟講，佢哋都會信奉嘅。咁啊，福德宮裏邊有地空地劫咧，亦都係主要嚟講咧，代表咗個人咧係好誠心向佛。即係當時嚟講冇其他宗教噶嘛， 道教。 但係嚟講清朝嘅所有皇帝嚟講咧，佢哋唔係信道教，佢都信佛教嘅。我哋可以見到，如果去到北京咧，我哋大家見到咧，其實周邊有好多呢、這、一個密宗嘅一啲建築物喺度。 尤其是佢哋喺紫禁城入邊添啦。 紫禁城裏邊嚟講，雍正當時嚟講，自己雍王府裏邊直情係有一個佛堂喺度嘅。 係啊。 另外嗱，天無咧，天無星嚟講係比較中意係玄學嘅。咁啊，乾隆嘅人咧比較中意探究一啲咧新嘅事物，啊，所以佢就周圍走，周圍去睇，有好多故事。夫妻宮坐舞谷貪狼啊，好明白啦，見到啦，好眼正嘅啲太太啊，啲妃嫔啊，貪狼嚟講就好靚，即係好似睇延禧宮啦，個個都咁靚嘅。有左右朝拱，嗱左右朝拱啊，唔係好事嚟嘅。其實咧就話俾我哋知咧，佢啲妃嫔喺外邊有偷食啊。咁啊，妻子嚟講咧，舞曲咧都有啲領導能力，而且受人尊重。我哋見到個第一個皇后嚟講咧，富察氏，即係我哋睇到延禧裏邊啦。富察氏嚟講咧，係又高貴啦，又大方啦，真係具有母儀天下之勢。咁啊，但係咧，我哋可以睇得到頭先我台上咗講啦，並不後宮嘅妃嫔咧，真係個個咁靚嘅。若果我哋睇到佢呢、這個夫妻宮嚟講咧，因為佢匯照咗嚟講咧，有空轎啦，啊，同埋有呢、這、一個左輔右弼啦，但係有天貴喺度，個個都係有種貴氣，但未必係好似我哋覺得佢係真係好靚嗰種。咁啊，最後嚟講，我睇一睇個盧伯宮。嗱，盧伯宮咧，我哋最主要其實當時睇皇帝嘅盧伯宮，真係講啲大臣啦。咁佢大臣，我哋睇佢盧伯宮嚟講咧，其實咧就唔算話好靚嘅，一邊咧就有小人啦，咁啊一邊嚟講係有忠臣。咁啊，若果我哋見到佢最大嘅貪官嚟講就係和珅啊嘛。另外嚟講咧，一個係最幫到手，應該係劉墉啦。所以咧，我哋睇到佢嗰個盧伯宮咧，我哋見到咧，佢亦都有殺性，大臣之中咧又有忠義之士，亦都有呢一個陰險狡詐之人。咁啊，總括嚟講，乾隆嚟講嘅忠臣係比較多嘅。咁我哋咧亦都係有個野史就講阿劉墉啦。劉墉佢老婆咧就最好笑，佢同佢講：人哋當官你當官，點解你告老還鄉淨係孭住個背囊就走，乜一毫子都冇？ 呢個就好例外中嘅例外。 咁我哋就 休息陣間翻嚟。 休息陣間翻嚟。